潜在的创作者和观众。虽然法官认为禁令的确会为公众带来不便，但现有用户依然能够继续在 TikTok 创作、发布和分享内容，因此驳回申请。TikTok 同母公司字节跳动早前亦都入禀华盛顿联邦法院挑战华府禁令，法院将在当地星期日朝早举行听证会。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We 台中秋好鬼赞，全家开心一齐玩。 大家好，我哋系师兄祠堂。 咦，周摄的神。究竟中秋节揀啲咩歌係最啱我哋节目呢？ 我真係唔知道噃，你有咩提议啊，的神？ 不如彩云追月啦。 点解啊？ 因为呢首歌係台长揀俾我哋㗎嘛，我哋最尊重前辈㗎啦。 係啊，所以中秋节记得听屋企啲老人家话。 佢哋话咩咪咩囉。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中秋节快乐。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bert Albert Au 欧瑞强啊，今日咧好特别。点解？因为我哋已经 翻嚟啦。 因为咧一段颇长嘅日子，我相信有成两个几月咧，都系我一个人咧喺度播唱片啦，都会唱一两只歌嘅。不过咧，现场同埋阿 Vince 同埋阿乔翻嚟咧，从大家一齐咧互动，现场直播咧，一齐唱歌咧。今日是第一次，咁由而家开始咧，我哋可以翻嚟唱啦。咁啊，暂时都未有特别嘉宾，不过唔紧要，我哋咧都会坚持咧，将你喜欢嘅歌咧同你分享。因为今日我哋二千靓歌再重聚咧，除咗 come back 之外咧，唱歌之外咧，最主要咧好希望同大家倾下电话啦。因为真系好耐冇见，虽然咧大家都喺香港吓，被困香港，或者咧都系大家都冇咩地方去。咁啊，逢星期日嘅晚上，我哋都会惯咗。惯咗系聚一聚，不如咧，我哋经过电话咧倾下偈，问下 大家的近况都好啊。Vinci 近况点啊？ 我已经隔离了14日，又14日，又14日啦，好多人啦。 系啊，自我隔离。 系啊， 冇人捉你嘅，你冇事。 敢出街啊？除咗买啲真系煮嘢食嗰啲即系物资之外咧。 系，咁系弹钢琴啊，唔会染病嘅。啊，呢个钢琴冇病毒嘅。 系啊。 阿乔咧，阿乔咧，你好啊！ 我又喺屋企啦，都系， 梗系啦， 大家都喺屋企， 啱晒添啦。因为个小朋友啊，即系如果你好忙的话咧，冇咁多时间陪佢啦。 又系，可能塞翁失马啦，即系可能出面少咗 job 做，但系陪屋企嘅时间多咗啦。 系啦， 成日喺屋企食饭啦。 哦，系啊，系，冇咩点肥啊 ，OK 啊，系，咁夜晚起身凑下仔，喂下奶都好嘅。 系啊， 都系一种真系噶。如果阵时。小朋友大咗咧，你就明啊！呢啲时光咧，系一去不复返，佢好快大，系一件好事嚟嘅，好快大。但系咧，你调翻转，哎呀，乜咁快又唔记得咗儿时嘅往事啊？我自己都唔记得咗啦，系嘛？即系我嗰啲小朋友而家大到咁咧，都亦都唔明佢细个嘅时候好似唔知点，唔记得又太耐啊！咁 anyway 咧，我哋都好希望咧，大家待在家中都唔紧要，又系每逢星期日嘅晚上。九点钟开始，由而家到十二点啦，一路到凌晨。阿布拉，我说强边士阿乔都会喺度等你嘅电话。我嘅电话号码你唔记得啦咩？好简单啫，18723881872388，你可以随时打嚟，仲可以点下我哋唱。如果我哋识唱的话，我希望识啦吓。你讲低个歌名，咁我哋就即时啊，即刻边个唱都好啊，边士唱好，我唱好，甚至阿乔唱都得噶。 好好 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 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变幻时， 怀缅过去，像陶醉一般乐事，一般令人流泪。梦如人生，快乐永。记取悲苦深刻藏骨髓，笑话去四季暗中追随，逝去了的都已逝去， 常见明月挂天边，每当变幻时便知时光去，怀缅过去，常陶醉想到旧时，欢笑面上流泪。梦如人生，试问谁能了？石头它朝成翡翠。如情侣，你我有心追随，遇到半点风雨便撕退。常见红日照东方，每当见。夕阳便知时光去，撕退常见红日照东方。 每当见夕阳，便知时光去。 常见红日照东方，每当见夕阳，便知时光去。写得真好，好似好普通嘅一啲事，每日都会见到夕阳噶啦。但系其实即系话，今日就嚟完啦。或者你见到星星、见到月亮嘅时候，今日咧已经接近尾声啦。不过唔紧要，因为有明日，明日太阳又会出嚟，星星又会准备喺傍晚出现，一日复一日。我哋二千靓歌再重聚咧，就系咁样，每当变幻时，经历咗无数咁多吓，即系情景。因为我哋已经做咗21年，咁差唔多都成为咗生活嘅主要部分。希望大家都一样啦，亦都听咗啲节目好耐都未定。最重要咧，我哋节目里边嘅就系一啲经典嘅歌曲，大家有回忆嘅歌曲，回味嘅情景。希望今晚咧可以打电话嚟倾下，你可以怀旧下吓。即系头先我都有好大嘅感觉，就系我翻嚟嘅时候咧，就阿陈海琪做紧节目啊嘛，吓悠长假期。咁佢而家咧就啊，今晚就猛咁喺度，即系邀请一啲听众咧，就俾佢啊一啲回忆。点样俾咧？就系用地方呢啲景点咧嚟讲。嗱，平时你有冇咩怀旧嘅景点啊？一讲咧就好多人有共鸣噶啦。 咁我怀旧嘅景点一定系大埔嘅。 点解啊？ 因为我系喺大埔长大啊嘛，咁、所以其实围绕住我嘅一啲景点咧，一定系喺屋企附近啦。咁大埔最出名 系 火车博物馆啊嘛。 哦，系咩？我真系未去过， 竟然 我就坐得多去大埔啦，即系以前细个一定啦，你要去新界啦，去沙田啊，哇，要经过呢个狮子山隧道，黑掹掹啊，闻到一扎大浸嘅火，即系炭味啊，因为嗰啲火车系柴油火车啊嘛，一出就哎到沙田啦，一出就到沙田啦，几远啊沙田，你知唔知 道？系啊，因为咧，其实而家火车博物馆咧嗰个位置咧就系以前嘅大埔墟站嚟嘅，咁咧，但系咧就有咗电气化火车之后咧，就分咗有大埔站啦，之后仲有太和站啦，咁、所以咧、本身个旧嘅大埔墟站咧就变成咗火车博物馆。 如果而家咧就真系可以即系去新界，由沙田去大埔去粉岭去上水咧，能够坐翻以前嗰啲柴油嘅火车咧，我就真系一定日日都去坐，我好中意即系。即係可能當其時唔覺啊，而家即係回味一下，真係冇啦嘛！以後一上咧就好似地鐵咁噶啦，電氣化啦嘛。 細個都仲會有機會就唔係坐到啦。但係通常我記得好似係運啲豬嗰啲車咧， 直情係日日有豬。我就日日都會見，因為點解咧？我咧就小學咧就行路翻學校嘅，因為我屋企同學校好近啊。咁就我喺何文田太平道嗰度。太平道咩意思咧？就直情就喺火车路轨侧边嘅我学校。 知道。 咁咧，我就每日一路跟住嗰度，一路喺亚加路街一路行去天桥咧，每一日都会遇到啲运猪嘅车嘅货，即系火车啦。 系啊。 系呢个 freight train。咁佢咧一大阵嗰啲猪味咧，对我嚟讲咧， 火车味道就味咗先。 系啦，冇错，你都问过啦，系咪啊？ 问过啦。 直情会见到一只只嗰啲肥猪喺上边一路经过啦，因为嗰啲猪咧全部都系喺大陆运落嚟啦。咁所以咧就好多呢啲咁样嘅回忆咧，就全凭气味。我好记得气味嘅，即系其实每个人咧食嘢都系咁，即系你好中意，譬如你突然间好中意食啊，我好想食梅菜蒸猪肉咁先算啦。就系、是、你因为嗰阵气味咧，令到你有回忆。 系细个屋企妈妈整嗰阵味， 仲要咧你喺出边街食唔到嗰阵味，一定要妈妈嗰阵味啊，佢煮嗰啲啊。咁所以咧，一讲起回忆咧，我好兴奋。就喺呢个节目度，大家一齐倾咗，好似想倾唔完咁样。即系我就太多回忆啦，但系我嘅回忆咧，大部分来自细个来自屋企，跟住咧来自啲歌曲。你有啲咩歌曲系来自屋企噶？ 嗱呢一首咧，我觉得好好听嘅。咁我以前细个就喺教会度学识，咁但系咧大个之后发现，原来呢首歌咧，唔系诗歌嚟嘅，呢首歌系雷安娜主唱嘅一首，可能系儿歌嚟嘅，咁啊叫做《可爱的家》。 好多儿歌咧，我觉得好啱大人听，可能更啱大人听，因为咧大人咧一听翻啲儿歌咧，嗰种感动嘅情况咧，比个小朋友更来得更浓。 系咪啊？因为自己都经过系做小朋友，同埋咧自己养育小朋友长大，觉得一个家系几咁重要。 嗯 ，is everything everything。真的很家庭的，很开心的一只歌嚟。我刚才听阿 Vince 唱咧，就觉得喺屋企里边有几个小朋友嗰种感觉，系好似你有啲儿歌 feel 啊， 即系好似等爹哋放工。 系啊，好温暖啊，好温暖呢一只歌嚟嘅，就系、是、阿雷安娜嘅以前一只旧歌，叫做《 可爱的家》。 可爱的家啊，我想问你咧， 系 阿 Vince， 你屋企有冇啲电话嘅，即系 landline？即系直情系真嗰啲，而家啲电话几多号啊？咁打嚟拎起嗰啲 啊，而家冇啦， 冇咗啦。 而家 系咪好多？我想问一下，即系如果年青一辈，你就算有自己嘅屋企，系咪冇嗰啲 landline 嘅电话嘅？ 冇 嘅， 冇嘅， 大部分都冇噶啦，系咪？ 冇， 你啲朋友都冇噶， 都系手提电话噶啫。 啊，我啊有，唔知点解，即系我旧款 old school， 因为要打俾工人姐姐噶嘛。咁如果你啲電話唔記得咗開啊，咁佢有時唔記得咗開啊，唔記得打，係啊，佢唔記得開電話噶，咁喺屋企做緊嘢點聽啊？ 咁又係，因為 係咪啊？ 我屋企咁樣啦，我屋企以前咧就有嗰啲電話咧，咁就好少 miss call 嘅， 係啦， 個電話一定響噶嘛， 一定響噶， 而家一定教震機嘅，就係手機嘅， 係啦，冇錯啦，你教手機你咪唔知咯，即係好似有時屋企嘅電話咧，我點解一定要有？即係你會有啲急事啊，或者係总之是多一个保险啦。 但是反而呢，我小个时候呢成日有个片段，就是呢我哋屋企人呢成日都摆唔正个电话呢，就成日打唔通。 呢个又好笑，你唔讲我唔记得咗呢一种回忆。 特登嘅。 我哋小个时候都系佢唯一个解释就系、是、我打机俾你唔通，哎呀唔摆得唔啱个电话。 可能其实系打緊机唔想接。 系啊，同埋呢即系喺我回忆当中呢，有已经唔好话讲无线电话，无线电话我只系由零开始已经 即係嘅經歷㗎啦。咁但係咧，無線電話之前嗰啲大哥大嗰啲電話，你有冇見過啊？ 冇啊！ 最巨型嗰啲啊，即係第一次出現無線電話嗰啲叫大哥大。 我有擁有過一個水壺咯，真係 大 哥大型， 大哥型，唔係水壺， 真係 水壺， 翻學用啊！ 係啊， 真嗰啲咧我都冇擁有，但係我啲朋友有啦，譬如洪金寶咯。啊、洪金寶咪就是因為佢揸住一個咁，所以叫大哥大。 好貴喎、啊，但嗰時 20,000+， 哇！ 個當其時、啊，即係等於而家我唔知幾多錢，應該10多萬到啦。個感覺，即係20,000+係好多幾20-30年前20,000+、啊， 哇！ 你諗下，但係嗰個電話好犀利㗎喎，嗰啲好有款一行出嚟，嗰啲有即係有勢力人士咁樣好威水， 跟住就叫抹個褸， 抹個褸，跟住一擺個水壺喺個台上面，嘣一聲，伙計。叫啲最好嘅你入嚟食，即系嗰啲咧， 即系好似而家摆咗张黑卡嘅信用卡喺台面一样。 系啊，即系咁啊，冇人会摆张卡出嚟咁冇型嘅吓。但系大哥大系要摆喺度噶嘛？嗰条 M 字头嘅，你知唔知啊？ 你唔识， 你唔识噶？ 系啊， 系 Motorola。啊！你聽過呢、這個？以前是 number one 嘅、啊、以前啫。因為佢點解會突然間講起電話呢，因為咧，我屋企有電話啦，我屋企有電話號碼，你知唔知啊？1872388。 哦， 係啦，呢個電話號碼咧就我唯一記得一個屋企電話號碼。我而家自己屋企嘅電話咧爭啲唔記得咗。係啊，即係 用啊嘛， 唔會啊，基本上係唔打嘅，差唔多打親都係可能係揾個工人嘅啫。啊，咁咪有用，但係1872388咧，每個禮拜。可能都会讲一次。如果一阵间大家有时间嘅、有闲情嘅，或者有心情嘅，无论你喺天涯海角都好啦，喺美国、加拿大、澳洲，你任何嘅地方咧，都可以打过嚟。因为我哋而系全球现场直播紧。阿边时，头先你又唱一只歌啦，咁啊，即系系好多听众都好耐冇听过你喺2000+唱过啦。咁、所以咧。多謝你今晚咧，你就盡情可以聽下 Vincent 唱歌。不過而家跟住落嚟咧，我係想唱一隻咧，都差唔多你嘅感覺。我少年嘅時候學嘅第一首國語歌，就呢、是、個叫做《我家在哪裡》，就講喺屋企啊嘛。係劉家昌嗰隻歌，咁但係後來咧就阿欣妮初出道嘅時候都唱呢隻歌嘅。咁我咧就覺得我以前咧係一間即係、就是、一個西餐扒房嗰度唱歌咧。我是第一次將一隻國語歌在那個地方唱，因為以前不興唱中文歌的。咁呢隻咧，我自己很喜歡的，叫做《我家在哪裡》。我可以輕鬆少少都得。南風又輕輕吹起，吹動着青草地。潮浪缓缓推来推去，景色真美丽。夕阳也照着大地，绿草地上静谧。潮浪夕阳连成一片，真叫人着迷。 顺着小溪看下去，牧站在哪里？那是我温暖的家，我住在哪里？那是我温暖的家，我住在哪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强调，香港同澳门的命运始终同祖国命运紧密相连。北京将坚定不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区宪制秩序，落实中央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支持香港做好实施维护国家安全法的相关工作，支持香港和澳门完善和维护国家安全法配套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机制。汪洋出席国庆招待会时又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北京愿意同台湾各政党、团体和人士在坚持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展开对话沟通，强调台独是绝路，任何台独分裂、图谋和行径都是非法无效。警方早前修订警察通例中的传媒代表定义，代表近70间网媒的网络新闻工作者联盟批评警方阻碍新闻自由，意图否定网媒记者身份，考虑提出司法复核。联盟又说，网媒难以加入政府新闻处资讯系统，只有网媒早前申请加入的时候，新闻处质疑网媒的社交网站赞好数字较低而拒绝申请。新闻处回应说，联盟讲法不符事实，强调申请加入系统的资格和社交网站专业赞好的数字和点击率无关。警方重申，修订主要为协助警员更有效、快捷辨识传媒身份，让指挥官在不影响行动效率和可行情况下提供便利传媒采访的措施。新界校长会安排跨境学童在内地应考小五程分试，过去一星期有一批跨境学童完成考试。新界校长会将会安排下一批大约十几间学校，涉及大约100名跨境学童继续在内地应考。新界校长会副主席朱伟林表示，身在内地的跨境学童在深圳福田一间学校应考，由内地教师在场监考，本港教师经视像监考，考生应考前要量体温和出示健康码，完成考试之后，试卷会经电脑扫描和速递传送返港。朱慧林又说，下个月初将有三间本港小学异地同考，让跨境学童和本港学生同时应考。至于下一批大约十几间的学校，将于下个月12号起举行考试。不属于欧盟成员国的瑞士今日举行公投，决定是否废除和欧盟签订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当地传媒推算超过六成人反对废除协议。有反對廢除協議的選民認為，現在不是孤立瑞士的時候，亦有人相信如果瑞士減少或廢除與歐盟訂立的協議，瑞士會成為真正輸家。今次公投被視為瑞士版的脫歐公投，發起公投的人民黨認為廢除協議可以讓瑞士更有效控制邊界，並有權選擇接收想要的移民，但反對人士擔心這樣會令瑞士本來健康的經濟陷入衰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阿宝，作为家庭主妇，看见香港的医护人员为我们紧守岗位，讲句说话为他们打气之余，我想请各位香港人在这段时间尽量保持卫生，留在家才是真正为医护人员打支强心针。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宠物同人的关系非常之微妙，又似朋友，又似家人，又似主仆，又似亲子。 艺术家陈正文将他对毛蟹的爱和怀念化成艺术展览。 构思咧缘起就系我只狗啦，中文叫佢旺财。佢五月嗰时咧就过咗生年，咁我就不如整个纪念展啦，纪念佢。咁我又抒发咗啲情感，所以就搞咗呢个展览。我会有一个装置，就系去分开嘅坐姿，咁佢会好似呼吸嗰种状态，另一边就摆一啲工作台咁。就好似讲緊人同宠物有时最自然嘅相处时间呢，其实就大家各自做自己嘢，好冇压力嘅。仲有一个呢就係一个雪柜，因为旺财其中一个令到好多朋友都好深印象嘅，就係佢呢咬烂咗个雪柜，跟住开咗个雪柜食晒入面啲嘢。我就做了一个装置，你打开个雪柜的时候就好像看到个宝藏。 展览亦都邀请同样爱动物的人一起分享。 因为我自己初初都有点后悔没有帮自己的狗以前拍一张好市正好靓的照片，所以在这段时间呢，我又做了一个社区宠物摄影，一路帮宠物拍一些好市正好靓的照片，就是主人就可以留下一张有纪念价值的相片咯。 宝良局 V54 年青艺术家驻留计划， 旺财不旺财纪念展， 即日至10月4日，跑马地山村道54号 V54驻留大宅展出。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在天空上，用我的爱去画长虹，情话已历千面，留在白云中，信心不骚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心底彩虹，随着彩笔飞纵。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多谢多谢多谢 Danny 陈百强的画出彩虹，令我哋心情咧，希望好似我只歌咁啊，我有首歌叫做《心里的天虹》啊，咁啊，希望啲彩虹咧喺心里边永远诶，哎，又喺个心嗰度咧横跨住啊，有7种颜色，唔好咁灰色就 OK。所以咧，我哋今日咧都要同大家倾下电话啦吓，我哋最近睇咗电视节目咧，就有一个我觉得几有意思嘅，即系而家好似播紧嘅。就是呢，就找晒全世界各地的一些中国的朋友啦，就在讲下他们的近况是怎样。在疫情笼罩底下呢，他们究竟的生活是怎样。 好像叫做你还好嘛，是不是？即是自己在那里拍的，拍完之后自己讲的贴，然后呢就大家互相鼓励，几好。我们二千零歌再重聚都得的，因为现在已经接通了个电话 ,1872388, from London, 在伦敦打来的，听讲。问下他是不是先。喂喂 ,Hello, Albert, 是不是你？是啊，你好。 好吗？ 你是哪位啊？ Alan 好 嘛 ？Alan 你系咪喺伦敦打嚟啊？ 系啊，伦敦上少少啦，上一个钟头到。 哦，因为 差唔多伦敦。 嗰个叫做咩地方啊？ 米顿坚啊 ，Milton Keynes。哦，系咩？我未听过米顿坚啊。哦，我未听过。 喺牛津、Oxford 同埋Cambridge 中间。 中间，哇！喺咁你系咪有两个仔女啊？一个喺 Cambridge， 一个喺 Oxford 读，咁啊正啦，系咪？ 我都想啊，系我就系啲朋友过嚟就方便啲。 系啊，其实系啊，真系系 去牛津。 就算你唔系真系去嗰度读到书，但系咧，即系周围嗰啲气氛咧，吓都好有文化气息啦。我相信生活如何啊？点啊？喺呢个疫情笼罩底下 ，Alan， 我真系好想知道。 哦，疫情啊， 系啊。 summer 嗰时仲好啲嘅，我啱啱有朋友过嚟玩。佢跟住去 Oxford 玩，跟住去 Cambridge 玩，都冇乜大事。因為中間又 relax 咗少少啦，成個嗰個 restriction。但係而家又有第二程， 第 二個疫情又再嚟過咯。 我係睇電視就覺得幾開始嚴峻啦，分分鐘話即係要封城添嘅可能嚇，即係 Boris Johnson 好似有啲嘢要講嘅話，話唔掂喎，小心啲。 係啊，係啦，冇錯。 嚇，咁你都係照翻工，你係照翻工啊？你咁樣？ 我同上 嚟喺屋企做。哦，咁可以啊，好啲啊，系咪啊？唔使即系周居劳顿。系咪？我即系成日都想知道，即系而家个个都咁讲，就个个都唔中意戴口罩。伦敦系点咧？英国人系点咧？ 完全系咯，尤其是而家即系九月份，亦多咗人戴，但系咧，始终啲学生年轻嘅一辈啱啱开大学咧，开始大学嗰阵时咧，有好多啲新 function 啊，新嘅疫你唔戴，咁啊，而家好多间大学都突然间嗰、那个即系好多人。 是啊，我听到是啊，因为开学啦，是啊，好多聚会啦，是咪啊？咁啊，学生就喜欢开即系 party 啦，咁啊，即系都唔紧要啦。我谂最紧要就系即系自己保持健康啦，保持自己一家人啊，安安全全咁啊最好啦。啊，系咪有？你要系你而家问定系点啊？好耐啦。 哦，而家我细细个过咗去 啦。哦，系咩？哇！哦，细细过咗去生活噶啦，习惯晒啦，咁啊，连啲小朋友都喺嗰边噶啦，喺嗰边出世啦。 冇 暂时 喺屋企住。 哦 ，OK， 得你家咁样啦。 哇，都 OK， 咁啊，真系几得意喺啲即系我又未去过，我好想咧，如果疫情好翻咧，真系尽量抽翻啲钱，因为我去旅行嘅经历咧，就系喺我即系青年嘅时候多啲。咁啊，真係好长时间呢冇长途嘅旅行，好多地方都係去下又返嚟吹下返，真係冇长时间去感受啦。咁啊，英国係一个。有我有去㗎，即係我有去英国打㗎。咁但係就都係之前嘅事啦。咁啊，最近呢三五七年呢就比较少，因为嗰啲去过啦，即係又唔想周居劳顿呢个人可能变少少。不过諗下啊，好耐冇行过出去，尤其是疫情影响嘛。系咪啊？即系个心情都系都要，不如即系自己飞出去玩下啦，咁样吓望下啲苏格兰嘅即系草原啊，系啊，咁啦， 草原啊，系啊， 系啊，咁 Alan 啊，即系多谢你啊，喺咁远啊，咩地方再讲一次个你个 city？ 米顿坚， 啊，米顿坚，系 from 米顿坚，系 你 系啦 ，OK， 哦 ，OK， 好近啫吓，咁虽然咧就你嗰度咧好似好远，但系其实就近在咫尺，一个电话或者上网啊，随时可以同我哋沟通。多谢你 Alan 嘅电话，你不如你系咁以点只歌，我哋送翻俾你啊。 好啊，可唔可以点Alan Chan 同埋另外埋嗰只站别啊？ 哦系 Alan， 哦 Alan 点翻 Alan， 当然得，冇问题啊。嗰只歌叫暂别，暂别你都暂别咗好多年咯。 系啊，暂咗太多年。 唔紧要，我哋即系近，即系我哋天涯若比邻吓，即系好近嘅啫吓。总之你黐住香港，仲好开心，你仍然咧即系有香港嘅情怀，仲挂即系仲记得我哋，咁就好啦。多谢晒 Alan， 歌名叫做暂别。 Okay， 可唔可以 可唔可以点俾一两个朋友听啊？ 请讲，请讲，请讲。 好啊，沙田圣母无玷圣心中小学嘅校友， 哦， 同埋 Liz 大学嘅朋友。 哦 ，OK， 哇，呢啲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大学同学齐晒。多谢晒 Alan， 哎，佢虽然系暂别咗，但系佢仲挂住你哋噶，各位同学。原本咧就系阿梁安娜同阿谭咏麟唱嘅，由孙明光作曲嘅，即系小虎队嗰个孙明光咧。 自我初初结识你。就觉心中温暖，可惜今天终要分离，心感被雨爱。 自我初初结识你，自觉困扰进取，就觉今天终 心一变， 那天必再 长望那日， 两人 回面街中两望，心声相互诉，愿我永远记得你， 话句再见知心有。 就算今天终要分离，终须必复见。声相互诉， 愿我永远记得你， 话句再见知心友。就算今天终要分离，终须必复见，期待知你重逢共对，愿快乐 之前你都听过唱嗰啲歌词同你唔同嘅，有两个字。 系、啊啊啊、 你话唱应该系原装咧，期待那日重逢、 啊， 我就唱期待千禧重逢共对。点解系千禧呢？你知唔知 道？哦，因为系咪你应该系千禧年之前唱过呢？ 冇错啦，仲要同当年啊曾路德移咗民去加拿大，咁、我就喺千禧年、之前咧就。请阿 Ruth 即曾路德翻嚟一起做演唱会嘅，咁、咧我就将只歌咧就同佢一齐合唱，即系录咗音嘅。咁然后咧就因为佢系暂别啊嘛，咁而家重逢啦嘛，咁亦都啱啱好咧系千禧年嚟紧，咁所以咧我就改咗两个字。我特登唱嘅，因为咧系呢个节目嘅回忆嚟噶嘛。二千靓歌再重聚就系因为二千年就系千禧年咯，啊就系因为就系、是。二千年的时候，哇！喺眨下眼，呢本歌书都仲喺度，冇烂到吓。跟住又有个电话系咪 o k 我哋接一个电话，揾下边位先。 喂，阿 Sir，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你好啊，我系阿 June 啊。 阿 June 啊，六月啊， 住你哋啊。 系啊，多谢你啊，我哋差唔多成两个几月冇翻嚟现场唱歌噶啦。 系啊，但系其实我有睇。你嗰个网嗰个 live 咯， 哦系啊，做咗三个礼拜、 啊， 多谢你啊！你有冇见到阿 Vince 阿乔都喺度啊？ 系，哦系啊， 系啊， 系啊，我知啊， 系啊，我哋即系其实 阿 Vince 個 live 我都有睇嘅。 有啊，係佢又有。我哋嗰個 live 咧就即係叫做我加你，即係歐瑞強我加你嘅網上演唱會啦。我加你就個加字，哇！你個電話咧 Flickr 嘅，你係咪好大風啊？你嗰度？ 係啊。 係咧。 我教一教細聲個收音機， 可能係啲風吹嗰個喇叭啦，係會咁樣嘅 ，flick flack 咁樣， 係 啦。咁唔緊要啦，阿 June 咁無論咧，即係由 June 又好啊 ，August 就好啦，我哋希望 November 也好啦。總之喺今年之內咧，嗰個疫情就快啲走，咁就好啦，嗬。 係啊， 唔好等到出年。 係啊，希望嗰個疫情真 係 真係快啲離我哋而去就好啦，因為今年都真係都好多嘢想做都做唔到咁樣。 係啊，又第一波又第二波又耐咗少少啦。不過咧，無論點都好啦，就算有冇第三波又好，世界各地點都好啦，我哋都要 真係其實係真係希望話呢個疫症係。在世界各地都減退 啦。係啊，因為我哋都係喺同一個地球啦，都會影響嘅互相。咁所以我就橫掂都係發生咗咯。咁世事咧，我哋冇辦法控制噶嘛，專嗬。咁所以咧，我哋都係要即係放鬆嘅心情去面對嚇。即係等於我哋做節目咁，一有機會電台解禁嘅，因為之前嗰兩個幾月咧就係唔準超過兩個人啊嘛。即係我哋出面就四個人啦，但係我哋都係好即係我而家同阿 Vince 咧，同埋阿喬咧三個人就冇超標嘅，同埋咧講嘢嘅人咧， 希望遲啲快脆啲又可以請翻啲嘉賓。 係啦，而家唔請得住啊，咁唔緊要嘅，我哋一路將呢啲靚歌送上啊，你哋可以打電話嚟咁就得咯。阿 June， 不如咁啊，係啦，希望你心情。繼續好啲嚇，即係明天會更好，唔使驚嘅，好快就會過嚇。過咗之後咧，我哋又重新生活。OK， 點隻歌俾你聽下咧？係 啊，其實我頭先親電話嗰個阿哥哥係咪阿喬啊？ 唔係阿喬，點會負責聽電話？佢好忙㗎，佢要彈 keyboard。 我頭先嗰個聽電話嗰個哥哥咧，就問我話想聽咩歌？ 係啊， 但我突然之間咧，而家咁樣同你哋傾開電話，我就突然之間就好想聽嗰隻陽光空氣啊！因為咧， 陽光空氣 快啲曬走咗啲細菌咧，咁我哋就。全世界人都安樂了 哦，咁啊冇問題嘅，即係逢係歌咧，我哋唱過嘅咧都唱到噶啦。因為 Vince 同阿喬咧係唔使夾嘅音樂人嚟嘅，啊呢個世界已經係好少有噶啦。係 啊，我知啊，但係我以為係佢。 即 係 Andy 哥哥把聲都好靚啊！ 喂，都好喎、啊，喂，Carmen 嗰份工啊，阿喬你做埋啦，咁啊攞埋佢份人工。咁因為佢喺出面聽，佢又唔入得嚟。咁阿喬都好喎、阿喬都聽埋，咁我哋又可以嚇，即係一個人可以做多份工啊嘛嚇。喂，嘉文，唔係呢首啊，你俾啲咩歌詞我啊？係陽光空氣，唔係愛在陽光空氣中，即係阿威利嗰只啊。你唔緊要啊，上網啦，得噶啦，傾啊，阿 June， 我哋冇問題噶，你唔會等到 July 嘅，一定係喺六月咧就同你搞掂啲。O K， 陽光空氣。 阿 Evan， 我想問下咧，你下個禮拜假期喎，你都仲係咪仲有個 上網？ 係 啊，仲有第四輯啊，有啊，係喺假期我都先至啱。大家可以即係安心食完飯咧。 希望可以分享多啲，因為我都不斷咁同你。分享出去 是啊，好啊，多谢晒你啊，因为我哋个网上嘅 concert 咧系真系难能可贵啦，因为好要经过好多困难咧先至开得到啦，就同埋喺我屋企嘅 home studio 嗰度做添，咁希望咧就将呢啲即系家的嘅温馨咧，同大家一齐分享到啦。咁其实都有几个目标嘅，因为咧即系譬如好似阿 Vince 阿乔啊，佢哋好，我哋有好多圈中嘅朋友咧，其实系差唔多超過一年冇公開嘅，咁不如即係啦，係啦，咁不如即係希望可以盡量做啦，咁一做四次，每次兩個幾鐘頭，咁仲好嘅，有時咧即係焉知非福嘅，電台我做咁耐啦，咁但係喺網上演唱會咧就可以無遠忽屆，可以射到全世界啦，咁同埋睇到有影像啊嘛。 系咪啊？你又睇到阿 Vince 同阿乔噶喺度，哇！一路弹一路唱咁，系咪好唔同噶嘛？ 阿 Vince 嗰把声真系天籁之音嚟噶。 啊，佢话你赖啊，系啊，姓赖啊， 系多谢。 你知唔知啊？我就整咗个好圆又大嘅月光喺度做衬托嘅咧，喺我屋企出边噶嘛，系咪？夜景嚟嘅，衬我就系特登整嚟衬阿 Vince 嘅，系啦。又圆又大的在他旁边呢即是大家都是。 做乜事 好啦阳光空 气。我想问一下呢你今年仲会不会开演唱会啊、 哎、我都想啊我就是想即是我其中一个愿望呢就是希望可以尽快呢在网上又做啦电台又做啦咁然后现场再同你哋大家见面。我最喜欢就是做现场。我希望明年呢、我希望明年。如果今年做到，我都會盡量爭取。而家誒，我哋已經 book 咗啦、 okay ， 但係冇辦法決定啊，冇辦法，因為決定權唔喺我度。 因為而家都未能太過穩定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咧，就是、個決定權咧唔喺我度。希望嘅係決定喺啲疫情嗰度。 係 係。好咧，嗱，你頭先突然間， 大家努力啦，中秋節快樂。 多謝曬 June 啊，咁啊，多謝你嘅。突如其来的点唱我们会将日头的阳光空气送到你屋企。 多谢你。 拜拜。 拜拜。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轮光碧海半远处夕阳长空壮阔清风吹千里自幼早已生于都市为了生计染尽尘俗气缘棍抛开身边一切阳光堪赏斜阳陪伴你其实阳光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然美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阳光碧海半远处夕阳凉风轻吹无尘无俗气尘俗无须烦你劝君快些抛弃闪了朝天飞先知自然美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朝晚任君取珍惜自然美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朝晚任君取珍惜自然美尘俗无须烦你劝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然美 阳光空气唱歌的当然是当年的威震乐队的主唱的就是威里和威里。那么这首歌呢就阿 Vince 你们应该可能年轻的就是阿乔。有没有亲眼在个电视那里看过这个广告这个歌最初出版的时候是怎样的是卖什么的 画面我又不记得了是首歌就一定听过了。 是啦但是画面在电视的我说的个 tips 就是个广告来的。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广告 煤气。 啊是啊你知道啦。 哎我大佢少少啦。 好正的他呢他晨早空气清新开朗见到个煤气咁样出来。

任何一角落的朋友都会是好像这个一样 What a wonderful world、希望这个这么非常的时期大家都觉得是继续愉快就好了。咁我哋香港其实已经还好，一阵间咧我哋会接啲电话啦，唔知道喺边度嚟，可能喺一啲疫情比较严峻嘅地方打嚟，都未定，我哋都可以互相问候一下。我哋嘅电话系 1872388， 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2000靓歌再重聚，我系 Albert， 我瑞强同埋 Vince 同埋阿乔啊，我哋当然会继续接电话，不过而家咧。我哋突然间谂一睇睇个月历咧，头先啲朋友提醒咗我，原来下个礼拜日咧已经过咗中秋节噶啦。 系啊， 即系话我哋二千靓歌再重聚，下个礼拜咧系跨越咗中秋节，不如咁啦，我哋而家要迎月啦嘛，我哋首先迎月先。头先亦都听到个宣传片咧，就哎呀，我哋中秋节嚟啦，唔好煲腊啊咁，即系原来咧中秋节嘅气氛已经开始啦。你收到月饼未啊？ 冇啊，今年冇啊。 好啊，我收到啦。不过我通常收到都好开心，又可以派俾一啲亲朋戚友。我自己食每一年我会食四分一个。 咁少？ 系噶，差唔多啦。食如果食半个就已经系好多噶啦。 我爸食一盒啊，自己。 哦，一次啊，仲要系啊。不如咁啊，而家听下电话，睇下世界各地嘅朋友喺边度可以打嚟。Hello。试下先，喂喂喂，喂，听唔到喎，系听到啦，而家应该系咪？哎呀，听到一个啵啵声，啊，唔紧要啦，唔紧要啦，因为呢啲电话线咧都系啊比较要估估下嘅，啊，唔知佢边啊，你大家嗱，阿乔你估下咧边度打嚟噶啦 ？OK， 我哋接啦，而家吓，睇你估喺边度打嚟啦，我唔知啊，我真系唔知，喂，喂。喂 喂 是你啊你啦我哋收喺我哋接到啦接到你啦开心啊你系边位啊 你系 Albert 系啊你唔知道系打俾我噶、哦、你系乱咁打噶原来 唔系啊唔系啊但系个心机未有你把声咯、 啊、哦心机未有因为你喺住得远啊你喺边度打嚟先 我喺Philadelphia 哇梗系啦嗰啲电话线啊一传到过去咧 delay 咗噶嘛 系咯 ，delay 少少嘅， 哎呀，好开心啊！ 好开心啊 ！Philadelphia， 我哋中文叫费城啦，系嘛？ 系系啊 ，Philadelphia。其实你可唔可以讲一讲俾我哋啲听众听咧？啊，即系喺美国嘅费城咧，其实喺咩位置咧？附近系咩州咧？ DC 啦 ，DC 跟住 Maryland， 跟住系 Delaware， 跟住 Philadelphia， 跟住、 哦、即系你隔篱就系 DC 啊。 唔系，其实隔 篱 系 New Jersey。 哦，哇，咁你好近纽约啦，费城其实。 都近啦，系啊， 好近啦，因为 New Jersey 咧，新泽西州咧就喺纽约黐住噶啦嘛，吓、啊、黐到实一实。 哦，系啦。 咁、啊、你落去即系譬如去 New York 几耐啊？搭车，揸车。 差唔多过几两个钟到啦，因为有阵时 好近啦、啊，系一个零两个钟，咪即系我哋香港佢有时有啲边境啊，咁都要成个钟噶嘛，系咪？去西环可能揸下车都一个钟。 喂，咁啊， 你好，我唔记得问你叫咩名添。 阿 K。 阿 K 啊？ 系啦。 系咪 Kate？ 阿 Kate， 你点解会喺费城住嘅？ 点解啊？好耐嚟咗好耐，其实系移民啦，移咗民。 耐到点啊？耐到？ 差不多三十年。 哦，即系你细个就已经系过咗去住噶啦。 系啦。 究竟咧，即系我又唔好熟费城，究竟费城嘅生活系点嘅咧？同纽约有咩分别咧？ 纽约仲快啲咯，即系好快咯，同埋熟多啲人咯。咁呢度就冇咁多人。如果你喺即系 suburb 嗰啲都唔多人咯。 哦，你喺 suburb 咗度住，咁咪轻松啲啦。 系啦。不过就买嘢就好多时都系出嚟即系唐人街呢度买嘢咯。 哦，喺费城都有唐人街。哦， 唐人街系。 哦，都好啊。 哦，咁过下嚟。 哇，咁你 因为咧有阵时过嚟登台嗰啲咧，咁。即 係 有陣時都會有 喎。New York 啫嘛，我多數去 New York 嘅，以前咧即係而家都好少啦。New York 咧就仲要多數咧係去呢個Atlantic City 啊，即係大西洋城啊，因為嗰度先至有表演嘅場地啦嚇。咁啊，好少去費，我冇聽過人去費城嗰度表演嘅，多數都係。 但係都其實。 其實大西洋城你呢度都唔遠咯。 係啦，係啦，大西洋城都有好多係啦，即係附近嘅朋友，我都聽講過。咁啊，以前我都去過幾次。 去 嘅。係啦。 即係呢度有巴士可以去大西洋城。 哦，I see。咁你去咗你移民咗移民咁耐咧，你完全即系唔会脱离我哋即系中国嘅情怀啊！即系都会落唐人街食下云吞面啊，听下中文歌啊，嗰啲咁样嘅系咪？ 我系成日听你噶。 吓、啊？点听啊？ 系啊，星期日啦，跟住一至五啦，流行经典五十年啦。 哇！哎，我真系捧场客、啊，唉、啊，即系好似即系脱离。虽然移咗民三十几年，好似之前喺香港住咁啊，你。 系啊，因为。好細個咧都聽你唱嗰啲歌，都好中意聽噶啦，已經即係民歌嗰啲咧，即係中文嗰啲民歌。 哦，明噶。 聽。 啊，多數都係噶啦，全世界人都同我咁講，我好細個就聽你噶啦嘛，咁誒，個個都係噶。無論你幾多歲，你有冇啲小朋友喺側邊啊？而家？ 冇，我小朋友就唔喺側邊，媽媽咪喺側邊，因為 你買。哦。哇，你媽咪添啊！哇 ，Hi Andy 你好啊！ 系啊，佢都好中意 听 你，佢 话 啊 ，Elva 啊， 哇，系，你好啊，你好啊，哇，真系好开心啊，真系全家人喺费城嗰度，唉、哎，开心啦。咁啊，咁远但系，我想即系关心一下，因为美国嘅疫情咧都几严峻下，听讲。 系，冇错。 其实喺费城系点啊？会你哋嘅生活系点啊？ 一样系好，即系其实系少出嚟，不过买餸就出嚟咯。 净系买餸。嗯， 淨係買餸，即係平時你出嚟飲茶嗰啲都冇啊！而家 係啊，盡量少啲啦，係小心啲。 係啊，買完嘢就走噶啦。 因為即係唐人街，我諗好啲咧，因為如果其他地方咧，我睇電視新聞片啊，一路咁樣報道啊，都係覺得好多美國人咧都唔係好中意戴口罩，仲有人出嚟示威，係、 哦、 咪？即係話唔好啦咁樣。咁真係唔同文化，唔知點解。 系咯，戴咗又即系整咗落去个鼻哥下边啊，咁样咯。 系啦，吓咁诶，最紧要小心啲啦 ，K。咁啊， 好啊，好啊。 系啊，因为真系啊，如果唔系咧，又住屋企又有妈咪喺度啦，系咪啊？咁啊，出少啲街冇所谓噶，我哋伴住你，我哋一路唱住歌。 好啊，多谢晒。 系啦，我又电台，我又上网，你上网咧，逢星期五就睇到我啦。嗱，而家呢几个礼拜都系。 星期五哦。 系啊，系、 okay. 啊，夜晚都系九点钟开始嘅，啊，咁啊仲有 再 一次，啊，已经有三次啦，你就可以重温嘅，你知好容易啊，你嘅 YouTube 好容易重温， 系冇错冇错， 咁 啊, 啊， 又都系我哋有个嘉宾啊，一样，不过就睇到样嘅，啊，仲更加好似近啲咁，吓、 啊、 ，OK， 好啊好啊， 嗱、啊，今日咧、啊、你咁远喺费城打嚟咧，多谢晒你同埋你妈咪，咁诶、 哎， 唱只歌俾屋企人听啦，我哋唱俾你听。 好啊，多谢晒。点唱就系点俾我妈咪啦，我哥啦 ，Terry 啦，我屋企人啦，跟住同埋你啦，乔啦，边同埋头先阿 Carmen 佢听电话嗰位， 系啊系啦， 系啦， 多谢晒你， 多 谢 晒，好啦， 多谢 from Philadelphia 嘅电话 ，Thank you，OK， 拜拜， 拜 拜，拜拜。K 就点呢一首？长夜空虚使我怀旧思，明月朗相对念母亲，父母亲爱心由善长碧月，怀念怎不悲莫甘，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由善长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识取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旁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使我怀旧思，明月朗相对念母亲，父母亲爱心由善长碧月， 常在心里问何日报，识取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朋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忍夜半人，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由善长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永远都是有亲情感觉的一首歌，当然就是陈百强的念亲恩。多谢晒远在美国费城 Philadelphia 打电话来的 K 和他的家人。我们又有电话了，究竟今个在哪里打来呢？喂喂 喂、 哎、你好啊，是你好。 喂喂、Albert Lau 你好。 你好啊，你是哪位啊？ 你好啊，我是阿 Wing 啊，我是在这个加拿大的多伦多。 哦、oh, ,ok, 多伦多呢，我们现在香港就夜晚10:19，即是你是朝头早10:19啦。 是啦，我们是相差12小时的。 哦、oh, 是啊，啱一个对的。今天如果是温哥华呢，就是即是再早一点啦，早很多啦。 是啦，没错啦，就温哥华就会、再。温哥华就再早多3小时到啦。 哦、oh, ,I see。咁啊喂。阿 Wing 啊，多倫多咧就即係我諗係最多我哋香港嘅移民過去㗎啦，差唔多。 係係啊，冇錯啊，簡直係一個嘅 小香港， 可以講話香港嘅城市啦。 香港係啊，直情係香港城市嚟，因為我之前咧差唔多啦嚇，每年都去多倫多嘅。我唔知道有冇喺街上撞過你，我唔知道。不過 好可能都會有 嘅。咁 因為呢度咧大。因為呢個大部分都是講廣東話啦， 係啦， 係啦，即係飲茶、去呢個超市啊， 一模一樣啊。總之，直情咧，我喺多倫多啲朋友咧，佢話：咦，我直情係唔需要講英文嘅喎，而家直情係真係咁樣。你買嘢又係中國人係同你即係 serve 你啦，去飲茶唔使講添啦嚇。即係如果你唔即係之前嗰啲叫嗰啲點心同香港完全冇分別嘅，甚至乎我初初到多倫多就仲正啊，因為香港都冇得食噶，有啲嘢你知唔知係咩啊？即係你講，而家好多咧年青啲噶講你都唔信啊，阿喬，你知唔知我多倫多嗰啲飲茶食咩噶？好平添噶喎，係醬匹磅腸粉，唔聽過啊？真係冇。 係啊，有啊，有噶， 梗係有啊！而家仲有啊，咪好貴咯。以前咧，我哋去多倫多嘅時候咧。好平嘅咋，嗰啲醬咪又新鮮又靚啦。咁喺啲超市出面嗰度賣咧，我記得係9.99啊，都有得賣。你諗下幾平？ 係啊，係啊，冇錯，係啊。我哋多倫多呢邊咧，尤其是食呢一個嘅龍蝦啊嗰啲咧， 嗰啲啊，即係又抵又靚又平。 係啊，冇錯。 仲有啊，你估都估唔到，你食日本嘢都好正又平嘅。 我哋呢度日本嘢係任食嘅，又係 又係任食啊！哇，你聽我流曬口水添啊！而家真係好耐冇去到啊，因為呢我差唔多年幾冇到，因為疫情嘅關係啦。 係啊，冇錯，係啊， 懷念嘅，即係甚至乎多倫多嘅茶餐廳咧，嗰啲咁樣嘅菠蘿油咧，哇！真係個菠蘿包大隻到咧，真係冇得頂嘅。食一個早餐咧，真係飽到去中午咧，都仲唔想食嘢，好飽嘅，好大碟嘅，好正啊！ 冇錯。 好似嗱，就譬如就你去茶餐廳食咁樣啦，譬如一碟飯咁樣啦。以前我記得嗰陣時係成座山咁樣嘅。 係啊，係啊， 根本你一個人係食唔曬嘅，你可以咧係包住走嘅。 係啊，而家你個早餐都係嘅，一個即係一個早餐咧，又有通粉啦，又有本來有多士，但你可以改菠蘿包啊嘛，係咪啊？ 係啊，可以改， 可以改啊嘛。哇，喺全部咧都係有新鮮出爐啊啲咁樣。咁所以其實喺多倫多咧，好似冇離開過香港，不過。你啊，移咗民几耐 啊？都已经系超过30年噶啦。 吓、啊，咁快？老华侨嚟喎。 系啦，可以讲系叫做一个老华侨嚟噶啦，已经。 30年，即系话未系我哋嗰、那个，未系到呢、這个即系97移民潮，你已经移咗民噶啦。 系啊，系啊，冇错啊，我已经系即系呢一个90年之前已经系离开咗噶啦，已经。 哦、你而家做紧咩工作？请问？ 就我以前从事会计嘅，而家已经退咗休噶啦、哦，已经我已经系个老人家嚟噶啦。 把声咁年轻嘅，搞错啊！老人家，我以为你阿乔嗰啲咁样咁上下，20多岁、30岁咁样啊。 唔系，就呢度咧就好可能或者个心态啦，就可能比较就系、是、冇咁紧张啦。 系呢、這个系真嘅。 同埋咧系啦，同埋咧就我哋唔知系唔系我哋亚洲人士啦。咁我哋个样咧系比我哋嘅年龄系后生好多噶。 系咩？哦，系啊，咁即系如果你比起啲西人啊，梗系啦，啲西人真系实估唔到嘅。啊，因為一個 係 啊，一個唔覺意咧，我即係若干年前啲人都仲問我攞身份證嚟睇下你有冇搞錯啊，即係咁樣嗰啲啊，佢哋唔知噶，佢唔識分嘅，即 係 基本上 係 啊。 系啦，我以前有啲同事都系啦，有啲西人嘅同事都系啦，佢都话我哋嘅年纪咧，比我哋嘅样咧系 差好远， 系真系年轻，系真系年轻十几二十年嘅。 起码真系起码，我识嘅朋友都系咁，开朗啲。 系啦， 咁啊拉云计都系嘅，而家你睇下个即系调查咧。數據出嚟咧，即係尤其是你係廣東人啦，同我一樣啦。廣東人係即係而家係全世界即係可能係最長壽嘅都未定嚇、 啊， 即係香港嘅、 啊、 香港已經係啦，但係香港嘅廣東人咧係全世界最長壽，所以咧佢相對、 啊、 相對嚟講咧個樣子都梗係年輕啲啦，係咪？ 係啊，冇錯。 聽你把聲已經開朗啊，好開心啊 ，Wing 聽到你把聲咧，即係 係啊，我都好開心啊，可以同你喺網上即係咩？即係喺網上睇你嘅節目啦。 有啊， 咁又係喺呢一個嘅而家喺香港電台接咧就同你倾偈啦， 系啊，好开心啊，因为我做咗呢个网台嘅，即系网上嘅，唔系网台，即系网上嘅直播嘅演唱会啦。咁就收到好多，即系尤其喺多伦多又有啦吓，即系喺世界各地嘅朋友咧，即系平时都可以听电台啊，冇互动啊嘛，咁但系而家上网可以讲嘢啊，打啲字啊，送啲相过嚟啊，支持一下，咁即系诸如此类咧，系嗰个距离咧，大家真系近咗好多好多。 错系啦，冇错啦，因为我成日我都系听呢个香港电台嘅。我其实我系细个，我系收音机系陪伴我长大嘅、 哦。即系直情系 Yesterday Once More 嗰啲 ，When I Was Young I Listened to the Radio 嗰啲啊，系嘛？ 系啦，冇错。 喂，不如咁样，你既然系咁啦，你由以前喺30年前之前谂，你系听咩歌大嘅咧？你求其点啊？就睇下我哋撞下彩，识唔识？识嘅话，我即刻从阿 Vince 唱俾你听。 如果其實我係由細路仔咧，其實我係聽歌長大嘅。其實我可以講話，我由3、4歲開始啦，我聽我大哥哥咧一路聽歌聽到而家嘅。我最記得就係我大哥哥係最嗰陣時係有一隻嘅碟嘅，就係 The Practice 嘅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哇！喺呢一隻啊，突然間爆隻咁樣，但 Practice 嘅歌雖然咧我哋唔係嗰個年代，好似你一樣啦，幾歲開始聽歌，聽翻之前都得嚟啦。我咧就喺邊度聽嘅咧？呢啲歌咧，我就喺 Uncle Ray 嘅節目。即系咧、 okay, ，All the way with Ray， 咁佢咧就梗系会播呢啲即系超经典嘅歌啦。咁 啊，系啊，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系 Platters 嘅，即系除咗 Only You 咧，就系呢一只嘅名曲嚟噶嘛。咁所以咧，即系走唔甩。唔紧要啦，我而家抄一抄个歌书，因为我嘅记性咧就比较差啲。咁啊，我要同阿 Vince 打一打牙先。不过无论如何点都好啦，多谢你嘅电话吓。咁我哋而家咧， 我都多谢你哋。 多谢阿 Wing。咁啊，继续喺多伦多咧就生活愉快，同埋咧保持健康吓。因为疫情咧，多伦多听闻都系未停止嘅。咁啊，所以咧， 而家进入第二波啦，已经 系啦，小心啲，小心啲吓，保持健康。OK，thank you 阿 Wing。 OK，thank you， 多谢你嘅电话吓。Smoke gets in your eyes as M 啊，睇下我搵一搵你个歌词先吓。 看看呢度应该就呢只歌就好熟啊 ，Fancy 你弹住先啦，我一路弹一路揾都得噶啦。 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警方早前修订警察通例中的传媒代表定义，代表近70间网媒的网络新闻工作者联盟批评警方阻碍司法、阻碍新闻自由，意图否定网媒记者身份，考虑提出司法复核。聯盟又說網媒難以加入政府新聞處資訊系統，只有網媒早前申請加入的時候，新聞處質疑網媒的社交網站贊好數字較低而拒絕申請。新聞處回應說聯盟講法不符事實，強調申請加入系統的資格和社交網站專業贊好的數字和點擊率無關。警方重申修訂主要為協助警員更有效快捷辨識傳媒身份，讓指揮官在不影響行動效率和可行情況下提供便利傳媒採訪的措施。新界校長會安排跨境學童在內地應考小五程分試，過去一星期有一批跨境學童完成考試。新界校长会将会安排下一批大约十几间学校，涉及大约100名跨境学童继续在内地应考。新界校长会副主席朱伟林表示，身在内地的跨境学童在深圳福田一家学校应考，由内地教师在场监考，本地教师经视像监考。考生应考前要量体温和出示健康码，完成考试之后，试卷会经电脑扫描和速递传送返港。朱慧林又说，下个月初将有三间本地小学异地同考，让跨境学童和本港学生同时应考。至于下一批大约十几间的学校，将于下个月12日起举行考试。 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回应两大超市将保就业计划所得部分补贴回馈市民时表示，不觉得百佳的现金券抽奖是帮助市民纾困措施，又认为惠康将300款必需品冻结价格半年应该提高透明度，公布冻价货品的清单。惠康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未来至少6个月维持300款日常必需品价格的计划，并不包括在政府回馈建议内，但属于回馈社会计划的一部分，重要一部分，希望为抗疫出一分力。政府表示，早前已经知会惠康冻结货品价格措施不能够纳入回馈计划内，又说现时惠康的回馈计划已经涉及1亿，当中90%金额是赠给弱势社群的现金券、餐券和配对捐款。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部队在有主权争议的纳戈尔诺卡拉巴克地区冲突，双方都报告有平民死伤。亚美尼亚指责亚塞拜疆攻击多处平民设施，因此部队反击，击落亚塞拜疆两架直升机和三架无人机，并摧毁三架坦克。政府宣布戒严和全民参军。亚塞拜疆反指亚美尼亚首先发动攻击，又证实军方失去一架直升机，但机缘没有大碍。军方采取报复，摧毁12个亚美尼亚的防空系统，并修复多个被占领多年的村庄。俄罗斯、法国、德国和欧盟呼吁双方马上停火，教宗方济各就为和平祈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今日、明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大家好，我是姜涛。咁多位老师正式复课之后，继续要辛苦大家了。学生回到校园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适应，比起教学之外，老师的扶持可以说更为重要。除了辅导学生情绪之外，亦应该留意学生之间有没有互相排挤的情况出现，协助他们重返校园这个重任就靠你们了。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大家好，我是香港大学赛马会识水识河计划高级项目主任蔡玉金博士。由于城市发展和防止洪水泛滥的需要，香港市区的河流大多数被拉直、扩阔和挖深，这种铺上混凝土的河道好像离我们很远，甚至很陌生。河流除了排洪之外，究竟还有什么功能呢？香港有200多条大大小小的河流，其实它们有很多不同的功能和价值。例如林川河是一个集水区，河水会被引到船湾淡水湖，供应食水给市民。双鱼河的河水用作灌溉周边的农田。另外，河流亦有重要的生态功能。香港的河流有超过180种淡水鱼，亦为昆虫包括蜻蜓、萤火虫和两栖类动物例如青蛙、裸鸢提供栖息地。其中香港裸鸢是本港唯一的有尾两栖类，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近危物种，需要保护。而在外国， 河流还可以是一个公共休憩空间，例如韩国青溪村，市民可以走入河道，接触河水，体验亲水文化。希望公众可以同我们的河流重新联系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又回来二千靓歌再重聚了。每个礼拜星期日的晚上由九点钟开始，一路到十二点都约定你，就好似王菲头先嘅歌声一样约定。而家时间系十点三十九分，差唔多四十分啦。咁啊，睇睇二十八度嘅气温就湿到80%。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咧介乎喺26至29度，而听日咧就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方面咧，随后两三日咧间中会有骤雨。咁啊，天气就好似人生同埋际遇一样，唔紧要嘅啊，你雷暴也好，我又担遮。唉，你再大雨啲，我就着雨褛啊，要顶住，大家互相互勉。啊，唔使理佢。好，我哋而家又接电话啦。今个礼拜咧，我哋一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咧，系现场直播、现场唱歌，已经隔咗成两个几月，再重返香港电台嘅直播室。喂，你好啊 ，Hello。 喂， 哎呀，喂，够大，够大声啊，够大声啊！你好，你系边位啊？ 够大声系嘛？ 唔紧要，够啊，我中意啊，中意大声啊，够响亮，够开朗。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我系 Sam 啊。 Sam 捞 啊。喺明尼苏达啊。 吓，我以为你香港啊。 明尼苏达。 Minnesota， 我熟噶呢个地方。 系，即系 Wisconsin 隔篱啦，即系你个住嗰度。 你点知噶？吓，我唔喺度住。 全世界嘅华人讲广东话都知啦。 唔犀利咁夸张咩？我就唔喺度，真系住，我系住过一轮啦吓。因为我啲屋企人，因为我屋企人嘅关系啦。哇！唔好起我底好喎，吓，唔好公众地起我底喎。 重要你嘅消息嘛，我哋成日留意住啊。 啊，系啊，多谢你啊 ，Sam。咁啊 ，Minnesota 咧系实在系我一个好亲切嘅地方嚟嘅。咁我亦都待住喺嗰度一段时间啦，吓，因为即系都要照顾屋企人啊等等。当年我妈咪咧仲喺度，咁而家佢都去咗另外一个世界啦。咁即系讲起上嚟都都 sorry days 啦，好快就过咗去噶啦。你又移民咗几耐啊？ 好少啫，44年啫嘛。 你唔认老都唔得咯，啊老华侨啦，40几年。 咁啊，我哋点攞点离开香港几耐，都系心怀香港啊嘛。 系系啦，我听你把声就知啦，系咪？ 我就好欣赏啊。 啊，勾正你咧， 唔好讲，唔好讲啊， 尊重嗰啲老嘅艺人，又提携新秀，提携后生一辈，呢、這个我好一。好 赞赏 你， 咩唔系嘅，唔好啊，讲系唔好咁讲，唔好讲，系多谢。 估唔到你啲仲系咁靓，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 同几十年前一样啊！ 你隔篱呢？隔篱系你系咪你太太嚟啊？阿 Sam 太太系咪啊？ 系啊系啊！ 啊开心啦 ，Helen 哇！你真系两公婆喺 Minnesota。 我星期日嘅朝头早食早餐咧，就一定听你个二支靓歌再重聚。 咦系 喎！好开心打到电 话俾你，系顺便打到电话俾你啊！ 你而家系朝头早几多点钟啊？阿 Sam 而家朝头早几点钟啊？我唔系好记得。 啊！俾 時差幾耐？ 你 用 温哥華早一個鐘頭，我哋而家9:09 嗰時。哦，係啊，好早啊！我記得係 Minnesota 係又唔係多倫多咁嘅時間㗎，九點幾就而家就已經起身啦。 九點幾啊！而家 哦，咁啊啱曬啦嚇，早睡早起啊嘛。 啊，多謝啊！我你可以話陪伴我哋每個星期日都係。食早餐 系啊，跟住咧，喂阿 Sam， 你啊同阿 Helen 你又讲就话，诶、哎，我哋好细个就听你噶啦，不嬲，系咪啊？系咪咁讲啊？ 系啊，喺香港时就听你啦，香港电台啦嘛。 系啊， 我哋老过你嘅咁就。 唔好讲，唔好用个 老 字。 退休啦。 唉，唔好用个老字，真系最紧要咧就真系我哋咧，你知唔知咧就真系年纪越长咧，我哋嘅智慧就越增长嘅吓。咁啊，所以即系真系唔使睇个身份证嘅究竟几多年出世嗰啲冇用嘅，系真系冇用嘅。系我对我嚟讲系。咁所以咧就喺无论系。地球的哪一个角落我们都现在可以沟通是一种幸运。 没 错、啊。我觉得真的好像、這個、很近样。虽然你移了四十几年都还记得我们。 我们 幸运、啊。香港的情怀 是 全球。 记得 真是感激感激。哎、我也很想回去探望我的亲戚，因为我还有家人在那边。即是有些是回来了、啊。我自己从来都没有在美国长住过的。所以我都挂住。 你工作忙啊，翻楼都系。 唔系唔紧要啊，我哋而家喺啲香港电台呢一度咧做基地啊嘛，系嘛？咁然后咧，将呢啲靓歌咧就散发退出去全世界，俾好似你咁俾啲。 系啊系啊。 我好中意听到。 估唔到个力量几劲几劲啊！ 我听到一个华人，我听好中意听到啲海外嘅华人嘅声音，系真嘅。咁我觉得香港情怀最重要。 我哋好中意听到你把声啊！ 唉，咁啊，多谢晒 Sam。即係喺 Minnesota， 咁啊，你哋嗰個啊，你咪係咪直情喺？ 你啲民歌好好聽啊，歐瑞強先生。 哇！你而家仲記得講中文啊？你哋識唔識寫啊？仲 我哋咧，即使係成為公民咧，你係永世，你嗰個人個樣同埋你個胃咧，永世都係中國人噶啦。啱 啊！係咁，你而家係咪喺即係 Minnesota 嘅 Minneapolis 嗰度住啊？ 在 Minneapolis 的 郊 区。哦 ,OK, 那清静啦。因为我当年呢个感觉就是呢刚刚正值这个冬天。咁呢我就一路揸住个车啦。咦是不是戒严呢这里。点解我揸咗成十分钟都冇见过一个人㗎啦。以前嗰个年代系咁㗎。因为你知道冬天冇人出喺个地面嗰度。而家好似好多人啦 而家人多好多。 而家明尼苏特好出名喎、啊、,Sam。在电视下、啊、即是啲黑人运动好犀利。 好耐啊冇人認識啊而家 全球都知道边个系明尼苏达州啊。是啊就是那个不幸嘅黑人就俾个警察即是用个膝头砸住嗰个颈嗰单嘢呢就是明尼苏达啦。咁而家好出名啦。 是啊 有冇真系改变咗嗰个气氛啊即是你出去 幾十年呢度基本上沒有黑人 嘅。係啊，而家好多啊，係而家好多啊，係咪啊？點解咧？ 而家因為Somalia嗰啲黑人難民，我哋 最 肯幫助人啊嘛，嗰啲founder最多喺呢度啊嘛，所以美國最多啊。 哦，喺嗰度移過嚟嘅難民嚟嘅，哦，阿士。 系， 互用啦，唔紧要啦，系啦，唔紧要啦，吓，即系大家互相即系宽容下啦，吓，即系我哋中国人都系啫，我哋 同大家宽容下啦， 系啦，我哋大家都系，我哋中国人都唔系同佢哋白色皮肤噶嘛，咁就都共用咗咁多年咯，系咪？希望啦，希望越嚟越好啦，得啦，喂，不如点只歌啦 ，Sam 同埋 Helen， 希望越嚟我会越嚟越好嘅。 一定会啊啊，即系除咗明天会更好呢只歌就太长，有冇第二啲歌你哋想听啊？吓，有冇想听边只歌啊？ 我想听罗文嘅《狮子山下》，希望唤起香港人嘅狮子山下嘅精神。 讲得真好， 重新奋发。 讲得真系， 香港会更好。 多谢晒，我代表所有喺香港继续居住嘅，多谢你喺移咗民几十年嘅阿 Sam 同埋 Helen， 向我哋互相支持，多谢晒 ，Thank you， 多 谢你电话， 多 谢你电话，好，拜拜， 多谢你，好开心。 人生中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几时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咬不朽香港名句。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我哋香港嘅狮子山精神永不磨灭，远在明尼苏达州移咗民几十年嘅都会怀住我哋香港嘅情怀，送俾你啊 Sam 同埋 Helen， 仲有千千万万喺海外嘅香港人、华人，多谢晒狮子山下。11:51，我哋现场当然可以接电话倾下偈，希望 知道曬全香港、全世界每一個角落嘅我哋嘅自己人，係有啲咩情況呢？喂，我哋聽電話啦。 Hello，Hello，Hello，Hello， 你 好，歐瑞強。 哇，有節奏感嘅喎，好犀利 啊！即係我哋真係咧，好中意聽你嘅，真係由細聽到大㗎 啦。係啦，我諗。 我今日晏晝先喺睇翻你 YouTube Live。 哦， 星期五嗰个好好听， 有三次喎、啊，你睇得晒咩？每次成两个几钟，你慢慢欣赏。 我就系、是，我哋真系睇晒，我哋成家 三集噶啦，三集噶啦，系啊，你可以啊，嚟紧呢个礼拜五咧，你都可以啊，我哋起码呢一年做四集先噶嘛，咁啊睇下做完四集之后咧，各方嘅意见系点样？咁同埋咧，即系仲有冇继续有人支持啊？咁样我哋就希我自己希望，我就希望咧就一路做落去嘅吓， 系咯， 希望啫， 一定要啊！ 唔知做唔做得到，因为咧即系哇，咁样讲法，你屋企冇地方去咧，而家 冇啊，去入唔到去街咧，疫情 系咁诶，咁你唔使做嘢噶。 要翻工嘅， 系咯， 系啊。咁我哋头先咧好开心、啊，因为我哋头先咧成车都系人啦、啊。我今日就同我个仔啦，佢女朋友同埋佢女朋友妈爹哋妈咪一齐出咗去。 哇，哎犀利喎，已经 咁跟住我哋成架车度啱啱听紧你个节目，咁大家都话啊，好想打去点唱啊，咁样又俾我打到、啊。 哇，我都唔记得问你叫咩名添，未来 未 啊 Fiona 系咪？即系未来呢、這个即系未来新抱啊，咁啊即系未来亲家。咁一齐听喎，几好喎！即系两家人一齐噶咯。诶，头先去食饭系咪倾下？即系喂，摆几多围酒啊？有啲咩？ 未知，到时揾你啊！到时揾你。 系啊，咁啊系啊，即系如果你请埋我哋一齐去啊 ，Vince 啊，阿乔啊，咁一齐去表演啊，几好喎！ 梗系要啦。 哇，咁啊真系，但系你嗰啲仔女咧系真系廿几岁嘅啫，系咪啊？而家。 我仔都读紧 Year 3嘅。 哦，读紧书啊，慢慢等先啦，唔好讲呢啲住，咁啊太早咧，系咪啊？ 即系定你差唔多噶啦，你哋咁忙。 唔好咁讲啊，即系咧，其实咧就即系呢啲咁嘅喜事咧，我就好开心，即系见到啲朋友咧，吓，即系我去好多婚礼嗰啲朋友啲婚礼啊，啲咁样，即系唔系叫我去唱歌，而系即系我去饮啊，我都好开心嘅，啊，因为 我哋做嘉宾系， 系人生大事嚟噶嘛，人哋系咪啊？即系一世都会记得。 即系讲翻咧，我哋听到你把声已经好开心噶啦， 嗰阵。乜嘢乜意啫？我系即系长期服务香港电台同埋全香港、 啊、 全世界嘅人， 即系好有即系好有香港嘅精神喺度咯，觉得。 哇！你知唔知道我做咗几多年香港电台？ 我唔想暴露我嘅年龄咁样，我都有听到打。 我就系想 check 下你噶，因为你头先咧一叫我个名咧，竟然有节奏感，一啪啦，欧瑞强咁，我就知道你听咗几耐啦。 系啊， 因为我以前咧，即系有节奏咁样，我做朝头早节目嘅时候吓。 系啊，你嗰个jingle 系咁噶嘛？一 开系啦，咁啊做到而家，依家咧我又即系差唔多系半回归咁样啦。啊，虽然咧我就即系其实我唔系全职嘅，好坦白，我几十年都唔系全职，好多人都唔知噶，以为我喺度做公务员啊，哇喺做咗咁耐，你而家做高官啊啲咁，一啲咁多都冇，我系从来都系 part time 嚟。啊、做咗而家， 我都以為你全職 嘅 喎。 係啊，我而家都係 part time 嚟嘅啫。咁你一個禮拜又翻一次，一至五咧，我又做一個鐘咁，都係、 啊。 但我嘅願望就係希望可以即係藉住嘅電台嘅空氣咁，同所有人，包括你啊，就可以大家溝通啊嘛。 多謝曬，同埋你把聲 keep 得好好啊，好好聽，冇變過。 係啊，我日日要做掌上壓㗎，要 keep 㗎。 哦。咁飲食方面咧，有冇啲咩特別嘢 keep 啊？ 哇！真係要出書先得噶。咁我係真係要係我唔煙唔酒嘅。咁就最主要咧就係我而家咧就再戒多咗好多嘢啦，即係譬如煎炸嘢啊、辣嘢啊。其實我以前都中意食辣嘅，而家都唔辣。凍嘢我都少飲啦。真係要 keep 啊，因為咧，除非你係乜都唔使做，淨係唱歌啊得。但係我好多嘢做嘅，即係我又有好多工作啊咁樣。咁所以咧一定要 keep 身體之餘咧 ，keep 聲音咧比較 keep。即係 keep physical 嘅身體仲難好多嘅，因為你用聲用得多，譬如我一用聲咧，我做個演唱會可能做三個小時，做個網上演唱會兩個半小時，就算翻嚟二千零歌再重做咧，不斷咁樣講，不斷咁唱係三個鐘。係 啊，係啊，係啊，所以我覺得你好勁 咯， 真 係。係都唔好用個勁字，即係一勁咧唔好聽嘅，我要温柔啲。係 好嘅。 係啊，比較難嘅，即係要 keep 嘅，唔係講笑，因為尤其是你知啦嚇，我都唔係廿幾歲噶啦，我而家成三十幾歲噶啦陰公。 應該三十歲到啦，估你。 唔係咯，我已經大咗好多噶啦，咁所以我真係要 keep 噶啦。係 應該差唔多 係咯。喂，聽歌啦，冇時間啊，因為我唱唔曬只歌俾你聽噶啦。 好。 點啦？ 点陈百强嘅偏偏喜欢你， 你系咪真心嘅先？

多谢晒啊 ，Vince。呢一首歌咧就系好耐之前嘅一首怀旧嘅国语歌，叫做《花好月圆》，系当年金桑子周旋已经唱啦。咁、但系咧，可能咧再下一代咧一路咁延续落去呢只歌咧，就靠另外一首广东歌，知边首？ 聊胜歌唱百花听， 系啦系啦，好多人都以为啊呢只系广东小调嚟，即系梗系广东粤语流行曲，但系其实就改自呢一只《花好月圆》。因为今晚咧，我哋都可以迎下月嘅，咁啊稍后咧接完电话之后咧，我哋就唱多啲关乎月亮嘅歌啦，吓月圆嘅歌啦，吓迎接中秋节嘅来临，一齐食月饼啊，好嘛？不过而家咧又有个朋友又打嚟，我哋就应该要接嘅。究竟喺边度打嚟呢就唔知道。喂喂 喂, 喂， 你系边位啊？ 我系 Jacqueline。 Jacqueline 喺边度打嚟？ 我喺香港，不过我打嚟第三次啦。 哇，你咁叻嘅？ 澳 洲，我因为我哋好少喺呢节目接电话，你都知噶啦。但系咁少之下，你都竟然可以打到三次， 啊、 你真系 咁多次都俾我坑到，同你可以讲到好开心。 系啊，系啊，咁我就唔知啊，可能你真系有缘啦，又或者你今期买咗六合彩未啊？ 未有得买。 我答你得唔得啊？系会中啊，可能。 我真系太好啦，而家 谢贵言啊。哎呀 ，Jacqueline， 哎呀，咁你系喺香港啊？唔知某一区住啊？边区啊？ 我在九龙 的，是九龙边区， 好近你那头啊！ 我那头，我 在广播度住过 的，是啊，好不好住啊？好啊，广播度我其实挺喜欢的，可能我在这里， 不过是移民之前啊，三十年前， 你移了民又再回来啊？ 是啊是啊， 即是回归 翻，是啊是啊， 哦，啱啦，即系其实都是香港好啦，系咪啊？无论做嘢， 其实咧，我讲真，即系其实细路哥读书外国好嘅，即系我感觉啊，我自己个人咯， 啱， 但系因为我哋喺呢度大咧，咁又有自己的事業啦，咁變咗又有屋企人都喺香港咧，咁就比較自然啲咯。 哦，即係而家啲小朋友都喺外國讀書。 係啊係啊，都唔係小朋友噶啦，好大個啦。 系、哎、啊，好大个啱啦，即系其实都系我头先都讲咗好多次啦。而家即系如果系啲即系航空事业咧好翻之后咧，就其实好快嘅啫。咁啊，搭飞机十个钟头，八个钟头。 我就咁样困咗喺香港啦，本来要一年去两次，而家都冇得去。 哦，好快噶啦，好快噶啦，可以而家视像大家倾下偈啊，甚至做嘢都得嘅。几方便嘅，而家科技又带俾我哋有啲方便吓，咁、但系、我就系咯，所以咧我都会系喺电台啦，又将即系演唱会会摆上网啊，咁都起码大家 close 好多。 我都好中意听你嘅，真系平时都即系喺屋企就放工翻嚟就开啊咁咯。 多谢晒，最紧要咧就即系我哋。 先生介绍我听你呢个节目听咗好多年啦，我哋都。 李先生啊，佢几多岁啊？啊，李先生即系话时话咧，好有 taste 喎，真系 似你咯，佢似你。 讲笑啫，讲笑啫， 佢似你嘅真系。 唔系，好难得嘅， 温柔啊。 系好难得嘅，哇！你真系识拣老公啦，唉、哎，拣个温柔的老公啊。咁其实系噶，其实系噶，即系因为咧，听歌嘅品味啊，各样嘢咧，即系喜好咧，系会即系。知道個人的性格大約是怎樣的、 其實呢、我覺得、聽你的歌呢很多時候你有很多不同的類型啦，那變成呢你即好像屈臂很多人的又可以追回以前又最近興的東西很舒服咯、而且我們的年紀又不喜歡太過 即是很急的，我是一個很怎麼說我都不知道怎樣，我不知道是什麼人來的，我是一個很先進的懷舊人來的我用好多， 唔 系啊！我譬如我录诶录唱片啊，咩啊做嘅，我用好多即系新科技嘅嘢， 系嘛，即系 系啊，咁啊，即系可以利用到而家新嘅科技，然后做一啲，但系录嘅咧录怀旧歌，即系咁解啦。咁其实系 旋律真系好靓嘅，其实你以前啲旋律真 系 好靓。 梗系啦，我哋系要崇，即系唔系崇新崇旧，系即系旧唔一定唔好，新又未必好啊。最紧要系 嗰阵我先生成日都讲，以前啲歌星咧一听啲歌咧，嗰首歌已经俾佢唱到。絕咗啊！所 嚟 講得， 邊個？ 佢哋啲新嗰啲而家咧，兩 嚟兩 去都唔知講乜，啲話又唔正。 唔 係 咁 啊！ 我咧 咪 即係咪始終都係唔同年代啫。佢而家啲新人唱歌好多好好嘅，咁可能呢個年代佢哋可能 我哋未接觸咁多，係 啦，因為大家唔同年代啦。咁佢而家啲譬如啲新嘅聽眾，新啲後生嘅年青啲嘅觀眾聽眾咧，佢哋就 可能又未必先欣賞我哋啲舊歌。 咁係 呢個一樣，一 定各有各嘅年代，各有各嘅喜好啦。 係啦，不過喺我嚟講咧，即係我要唱，真係可能會有一萬隻歌我會識。咁但係呢啲歌咧，就即係大部分咧， 我都好欣賞你咁多年。 係啊，即係可能 不停咁。 唔係因為我好中意誒聽歌唱歌啦，咁我好特別欣賞咧。即係好靚旋律嘅歌，寫歌詞好嘅歌，因為即係值得欣賞。因為一隻歌咧，如果你唔去再演繹咧，佢就係即係可能煙消雲散嘅咯喎，喺消失喺呢個地球咯喎。 好多時都係由你嘅節目聽翻好多嘅歌，真係。 即係其實 我哋亦都唔會話 search 到咁多。 係啊，你就算話俾你聽，你任你 search 嘅，但你唔知道有隻咁嘅歌咧，就好曬。係 啊。 咁所以我即係又播歌啦，又唱歌啦，係乜都做啦。總之誒，將呢啲滄海遺珠又好，呢啲寶藏咧，再次重現大家啦嚇、啊。我哋叫做我就叫做靚歌保育啊，希望可以做啲保育嘅工作。係 啊，非常之好啊。咁跟住其實又咁啱中秋節啦。 係啊， 咁、 啊、 我哋又唔可以翻過去，平時我係喺澳洲過嘅。咁、 哦、 加埋就我媳妇大媳妇啦，就会即系隔几日，大约十月八号到嘅生日。咁、 哦、 另外我细媳妇咧，同我生咗个女孙，就嚟一百日。 哇！ 咁所以我咧话，哇，唔系咁巧啊嘛。我非打俾你不可啦！ 一次一次過， 太開心啦！ 一次過即係連中三元啊！你點曬俾佢哋聽，你點只咩歌？ 係嘅，咁但係都係我中意你唱嗰只，因為我每次都係嗌你唱嗰只歌嘅。 係咩？拎只歌我真係唔記得咗你幾時打過嚟添。係 你唱翻譯嗰只定咩？我唔 rapper 即 係咩咩歌嚟㗎？ 哦，你記唔記得？ 我點會唔記得啫？呢只係我第一首。進入嘅樂壇，即係錄第一張唱片，第一隻英文唱片嘅主 題。即係我第一個大仔生嗰陣時就係我老公人哋點俾你聽，跟住後尾我仔生日我又打俾你嗌佢。 啱曬啦！以後咧我就每 幾年前 啦 都話。 我就每年唱一次啦，咁你每年都你又宣出曬啦。 真係好啊！多謝你。 你信唔信啦？嗱，即係我每年唱一次就你又宣出曬，咁啊恭喜曬先，一住。咁咪二孫滿堂唔開心咩？係咪啊？笑到 係 啦，好似 Maria Cordero 咁多孫啊！哇，真係冇得頂。 咁多而家真係都幾頭痛啊！喺外國因為冇工人嘅喎。 係唔緊要啦，最緊要一家親啊嘛嚇，無論大嘅大細細 嚇。多謝。 係最緊要就係即係你係食佢哋洗碗咪得咯，冇問題嚇。喂，呢只歌叫做《When Charles Born》咧，係我第一首即係最重要嘅英文歌。 所以我特登都話，叫我老公先問。你打俾 Albert 啊？喂，我同你揾下揾啲咩歌點佢一個，我唔使噶啦，呢只得噶啦。 OK， 一於係咁啊，送俾你頭先講係細媳婦同你生咗個孫，細媳婦係咪一百？祝誒呢個小朋友百日宴。When a child is born， 係啊，安全啊，係啊， 多謝曬， 拜拜， 拜拜。Subway up high, all across the land dawns a brand new morn. This comes to pass when a child is born. A silent wish saves the seven seas. The winds of change whisper in the trees, and the walls of doubt crumble, tossed and torn. This comes to pass when a child is born. A rosy hue sallows all around. You've got to feel you're on solid ground. For a spell or two, no one seems forlorn. This comes to pass when a child is born. And all of this happens because the world is waiting. waiting for one child. Black, white, yellow, no one knows. But a child that will grow up and turn tears to laughter, hate to love and war to peace, and everyone to everyone's neighbor. Miseries and suffering will be words to be forgotten. It's all a dream and illusion now. It must come true sometime soon, somehow. All across the land dawns a brand new morn. This comes to pass when a child is born. All across the land dawns a brand new morn. This comes to pass when a child is born. 孩子出世，全家都开心。When a child is born， 多谢晒电话，仲有电话添噃，好开心今日啊！重回香港电台做直播，可以同大家倾下电话。喂， 喂， 你好啊，你好啊，我系 Albert 啦，我系 Albert 啦，你好嘛？ 系，系你好，你好。 你系边位啊？ 阿 Ray， 系。你香港九龙打嚟嘅系咪啊？喺边度打嚟？ 我喺香港九龙好远，我喺 Chicago， 哇！有一个喺美国 Chicago， 芝加哥啊， 系啊， 芝加哥睇先，而家即系进入咗秋天，就嚟初冬噶咯噃，冻未啊？ 系啊，冻咗噶啦，而家 几多度到啊？ 13个钟啦， 几多度到啊？ 我哋系70咯。70即是大約是32、16、20多度咯，我 諗。都好啊，好舒服啊。 32度，係咯，20度啦，係咯。 科嚟㗎，而家就即係秋天嚟嘅。咦，阿 Ray 點解會去咗 Chicago 啊？ 做嘢原因嚇，因為我哋每年咧都翻香港，因為每年都翻香港啦，咁所以我都 attach 㗎，咁就因为我妹妹本来是这个月尾生日了嘛，想转回来跟她庆祝 的、本来咯，现在不行了， 变成又要即 是隔离啦 ,work from home 那些这 样。work from home。 隔离是啊。你的节目真的是好东西，因为很多朋友都听，因为我们美国生活就是单调嘛，那变成我们听心机啊，有时即是揸车的时间多嘛，那听心机就会变成多个机会咯。那你的节目是我们的礼拜日，那有时去去 church 啊，或者系朝头早去食即系早餐咁讲啦，咁啊又可以听下，咁呢啲时间非常好噶，好多朋友都听。 你借住用个电话，自己用电话上网听啦，系咪啊？ 系即系啦，我哋因为佢系有个，你都知道有个 app 噶啦，系咪咁啊？可以重听啦，又可以即场听啦，咁样 系 好方便噶。 系啊，总之上我哋香港电台嘅 app 啦。 系啊，咁所以就系因为呢啲节目系因为好怀旧啊嘛，咁我哋都系怀旧啊嘛。 你系怀旧人嚟噶？ 歌就 系咩？你咩年纪啊？而家你咩年纪啊？ 我系50楼下啦。 哦，50楼下添啊！好年青啫。 楼下系啦。 对我哋嚟讲，好年轻人嚟嘅，好开心有啲年轻人同我哋听我哋啲歌啊！同边个讲 Happy Birthday 啊？ 系，因为你啱生日啊嘛，你都年轻，系咩话 ？Sorry， 我你同我讲啱生日，我生咗好耐日啦。 咦唔係咩？點我上網啲資料唔正確喎？七月尾啊嘛，唔係咩？ 網上嘅嘢咧，你信一半好噶啦，係啦，係佢生日係七月尾，唔係七月尾啱嘅。不過咧，其實而家你知唔知啊？你有冇睇日曆啊 ，Ray？ 今日咧係幾多月幾多日？你知唔知道？ 今日都系下半年咯，都系 冇错啦，已经系九月啦， 都系一 十月四日，九月尾啦，而家。不过多谢你咧，即系还系虽然 be late 嘅 birthday， 但系好多谢你，多谢你嘅即系仲记得。 哦，咁所以 每年都冇所谓嘅 节目，你哋做得非常好， 系多谢你，多谢你， 系因为你。因為你的節目咧，佢嗰啲歌咁，我哋海外華人啦，唔係美國嘅咁，我諗全世界即係點講啊？係海外講中文或者聽中文嘅，咁佢好多時候可以聽一下啲懷舊歌啊，咁又可以 relay 翻啊，又即係睇下睇下啲電視啊，咁變咗佢哋可以有個聯繫咯。咁你哋講嘢又好啱聽咁，同埋我哋係即係一齊係長大噶嘛，咁變咗聽嗰啲歌咧就好有共鳴啊，咁啊非常好聽。 多謝 我派你哋嘅貢獻。尤其是你本人啦，因為你非常識揀歌啊，揀嗰啲歌好多時係，因為你每一個禮拜有個 frame 咁 啊， 咁我見到你即係好多時係有一個，咁我好容易 follow 你係想個，即係你嗰、那個嗰、那個禮拜係想做啲咩啊咁，變咗後好有共鳴啊，非常好，我哋係即係精神寄託，一個禮拜禮拜一到禮拜五都有啊，你 多謝曬， 禮拜日嗰個咧就屋企人聽啊嘛，係 啊，多謝曬，非常好。多謝曬，我請你做我嘅世界區嘅宣傳大員啊！我請定你噶 Ray， 即係如果我請得起的話，如果請得起的話， 多謝你咁講。 啊，都係即係你，我頭先即係聽你講話喺 Chicago 都話生活就比較即係單調啲，就好奇怪。咁但係 anyway 咧，即係如果喺外國同香港比，可能都係比較冇咁熱鬧啦嚇。咁所以咧，你而家喺咁樣嘅心情底下，尤其是美國嘅疫情啦，又 work from home 啦，唔出得街咁滯。咁想听佢咩歌？我真系好衷心可以送一只歌俾所有嘅芝加哥。 咁、我就俾我妹妹啦，因为佢月尾生日，咁佢好中意 James Dean 同埋即系 Leslie 嗰个系列嘅男仔嘅。咁佢有一首歌Leslie 即系张国荣啦，佢系有一首系咪叫做《沉默是金》啊？话咁我谂呢首歌都系 系啊，系就系佢同阿许冠杰唱嘅。咦兩個男仔唱的喎，好啊，就沉默是金啦。咁好簡單啫，阿 Ray 嗱，咁我哋一陣間咧就傾完電話咧，多謝你咧，我就一路咧就沉默三分鐘，咁就唱完噶啦，只歌就唔使唱，連歌詞都唔使記，幾好啊！呢個點唱啊？即係等於咧，我以前有隻歌咧，我竟然有一隻歌唔識唱嘅，就唔記得咗叫嘆十聲啊。咁我終於係點啊？你知唔知道？就咁叹咗十四，系咗十下咧，咁就唱完啦。好啦，沉默是金，我哋唱个短嘅 version 俾你，好唔好啊？多谢你， 即系 歌短情意长，电话线更长，因为你喺 Chicago 芝加哥打嚟，多谢晒 Chicago，thank you， 唔该，好， 拜拜 ，thank you，thank you， 多谢你哋咁多年喺各地嘅支持。夜风凛凛，独回望旧事前尘，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无告与指责积压着满肚气不忿，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然而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么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冥冥中都早注定你富或贫，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任你怎说，安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以下我哋都唔会沉默嘅，将个空气个空间交俾我哋香港电台嘅新闻部。新闻之后11:30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荣兵报道新闻。 本港新增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宗是输入，1宗是未找到源头的本地感染，相隔5日之后再有源头不明个案。本地个案患者是22岁男子，在启德一个地盘工作，上星期四开始不适。另一名地盘工人呈初步阳性，同两人共用休息室同一起吃饭的8个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地盘一共有500多名员工，已经向他们派发样本信。张竹君又表示，确诊者同家人同住深水埗大南街恒昌楼，家人获安排到检疫中心，中心向大厦其他住户派发样本信。至于5宗输入个案，患者分别由菲律宾、突尼斯、英国同印度抵港。另外，今日有不多于10宗初步确诊个案。国庆同中秋节长假期将至，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呼吁市民做好防疫措施，严格遵守相关法例。他说，配合同自律才是最好的防范，避免人群聚集，继续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张建宗在网志表示，政府会密切注视疫情发展，争取早日落实粤港澳健康码通关计划，给香港重新出发。他提到，今年冬天出现另一波疫情的机会非常大，政府正是把握时间，为应对未来疫情做足准备。消委会总干事黄凤霞回应两大超市将保就业计划所得部分补贴回归市民时表示，不觉得百佳的现金券抽奖是帮助市民纾困的措施，又认为惠康将300款必需品冻结价格半年，应该提高透明度，公布冻价货品的清单。惠康回应查询表示，未来至少6个月维持300款日常必需品价格的计划，并不包括在政府回馈建议内，但属于回馈社会计划的重要一部分，希望为抗疫出一分力。政府表示，早前已经知会惠康冻结货品价格的措施不能够纳入回馈计划之内，又说现时惠康的回馈计划已经涉及1亿元，当中90%金额是赠给弱势社群的现金券、餐券和配对捐款。至于百佳获批的回馈计划中，近40%是赠给市民的现金券，当局已经提醒百佳进行抽奖时必须符合相关法例。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部队是有主权争议的纳戈尔诺卡拉巴克地区冲突，双方都报告有平民死伤。亚美尼亚指责亚塞拜疆攻击多处平民设施，因此部队反攻击落亚塞拜疆两架直升机和三架无人机，并摧毁三架坦克。政府宣布戒严和全民参军。亚塞拜疆反指是亚美尼亚首先发动攻击，又证实军方失去一架直升机，但是机缘无恙，军方采取报复，摧毁12个亚美尼亚的防空系统，并收复多个被占领多年的村庄。俄罗斯、法国、德国和欧盟呼吁双方马上停火，教中方制国就为和平祈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晨光第一线同埋 Beautiful Sunday 嘅 Barbie 林慧，喺大家同心抗疫嘅时候，特别多谢一班前线医护人员无私嘅付出，想谢刘德华嘅一首《我知道》，

乍奔浪，五谷丰收堆满沧浪，劳劳乱乱熙熙攘攘， 唔该晒 Vince。呢首歌可能咧系即系我哋广东人咧有史以来最多人识、最多人听过嘅歌谣，《月光光照地堂》。多谢晒 Vince。虽然你唔系一个妈咪，但系我想邀请你咧为全世界嘅广东人嘅妈咪咧做代唱，系幕后代唱啊，知唔知啊？唱俾喺肚里边。你出世嗰啲小朋友听定先，一出世咧佢就变咗识欣赏音乐噶啦，又会好乖噶啦。当然系迎接中秋节之前咧，我哋好多关于月光嘅歌。我突然间谂起有啲咧好冷门嘅，唔知道你哋两位听过未？以前有一个明星兼歌星咧，即系我好中意佢嘅，即系电影我反而睇唔起，因为即系唔够大啊，我唔够年纪大。因为佢喺五十年代咧，佢已经即系红遍荷里活。我未出世，咁咧佢个名字就叫做陶丽丝代 ，Doris Day，Doris Day 啦。佢有两首歌咧，我都好中意，好轻松，好浪漫，都系讲月光嘅。一首咧就叫做《月亮湾》啊 ，Moonlight Bay。另外一首咧就叫做《By the Silvery Moon》，By the Light of the Silvery Moon， 即系。銀色的月光下啦，咁兩者都係佢唱嘅。我睇下有啲資深嘅樂迷有冇即係聽過呢兩首啦，又或者就算未聽過嘅年青啲嘅朋友啦，好似我都未出世啦。我覺得咧喺中秋節嘅時候咧，係啊，即係話時話咧，好似之前一兩年咧有一個電視嘅賣月餅嘅廣告咧，用咗佢嚟做背景歌曲嘅。好似系曾志伟做主角嘅，呢只歌咧就叫做《Moonlight Bay》，我哋可以浪漫一番。We were sailing along.On Moonlight Bay We could hear the voices ring They seemed to say You have stolen my heart Now don't go away Just we sing love's own sweet song On Moonlight BayThe silvery moon I want a spoon To my honey I'll groom Love's tune Honeymoon Keep us shining in June Your silvery beams Will bring love's dreams We'll be cuddling soonThe silvery moon, the silvery moon, by the silvery moon. 我 我又将图利斯代的两首歌不合二为一、啊、即虽然你两位呢就真的未弹过未听过，但是这些呢是五十年代的名曲来的，很轻松很浪漫，很觉得在中秋节的前后呢，哇，夜晚的时候在 Moonlight Bay，即是月亮湾啦，同埋即系喺银色的月光下 ，by the silvery moon， 几怀旧感。Thank you。跟住落嚟咧，我又当然系想再听下天使嘅声音。 嗯， 嗱，头先我讲咧，有啲好怀旧嘅歌，连我哋都未出世嘅，我就专系中意，唔知点解，因为我觉得，咦？我哋都唔係一定要聽流行曲噶，原來以前啲前人咧，即係我哋啲懷舊人咧，或者上幾代嘅人咧，有啲咁好嘅珍品喎，你真係唔欣賞就嘥曬啦，係咪？咁所以咧就英文歌有，中文歌當然有啦。咁喺我諗四五十年代啦，更早啦，喺上海咧已經係真係旺到咧一二樓個旺角嘅。嗰陣就係上海灘時候啦，咁好多啲名歌星啊，明星啊，豪华夜总会啊，吓嗰啲好豪贵豪华嘅轿车啊，咁就喺上海滩嗰度出现。当其时有好大，即系个音乐市场，有好多明星啦，咁啊有七大歌星啊等等，其中当然有吴庚音小姐。呢位吴庚音有冇听过啊？有听过啦。 有。 唔系吴啱音，吴庚音，庚庚。黄庚个庚 系， 好多名曲嘅，佢好多名曲嘅，因为有一首咧就即系其实个旋律大家都会好熟，咁啊真系作得好嘅呢啲歌，但系比较少人唱，叫做《闽江夜曲》。咁咧而家揾一个系年轻嘅女仔咧，即叫做 Vince 咧去演绎啊， 系啊， 四五十年代嘅上海情怀，浪漫嘅《闽江夜曲》。 随着晚风处处 吹着晚风处处霜， 是一个年轻的音乐人去演绎四十年代的歌曲，特别的，啊，我们隔代都可以将这些，浪漫的音乐情怀可以再演绎。不过呢，我就会决定呢，你几时生日我送一件旗袍给你。 啊，点解呀？ 因为要唱这些歌呢，你一定要穿着旗袍唱。 没可能穿到过我的身材。 度身啊嘛，你知不知道上海师傅最巴闭是什 么？那就没了旗袍的美感了。 点会呢？即系咧，你都冇睇过有啲真系，有超大 size 皮旗袍嘅，可能系一个新嘅品牌嚟嘅。英国嗰个 Adele 都系有着嘅。我谂嘅啫。但系咧，即系呢啲情怀咧，真系冇办法嘅，即系唔啱音咁啊！哇，喺度要听翻佢哋原唱嗰啲味道，真系我哋啲后辈后几。几成个世纪嘅，即系冇人法感受到。你知唔知吴恩音有啲咩《明月千里寄相思》啊？佢唱啊， 正哦， 犀利啊！你听过咧？我有一段情呀，又系佢， 哦，都系佢嘅， 又系佢原唱。因为好多人都翻唱啦，唔紧要嘅。仲有嗰只诶，头先你嗰只《闽江夜曲》啦， 嗯， 仲有嗰啲诶《大地回春》啊嗰啲。吴恩音系歌后嚟，好劲，好嘢。多谢晒，好啦，讲起月光歌咧，真系好多我都想唱。有只歌咧，可能未唱过喺度，就叫做《明月湾》，叫做我原唱过，因为冇人唱过，系一只来自 Sound Music《仙乐飘飘处处闻》里面嘅 Edelweiss， 大家好熟嘅。嘅中文版系有一位吴翠霞小姐填词，写得真系好啊！迎接中秋的来临，个月亮未圆，不过是好靓的明月湾。 明月湾轻借脸，月下共对看不厌，谁能知心心意，未怕似云雾会变，星儿月转照晚难忘记，愿每天都相见，情迷恋心不变，前路未怕远， 在香港九龙的都好，多谢所有收音机旁边的朋友， 我哋希望大家有一个完美嘅中秋节，中秋节快乐。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心。 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 大家晚安，今日有个甜蜜嘅美梦，下个礼拜再见。